科学是知识啊，然而学问与知识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 请你不要这样酸文假醋的，你这么说话别扭不别扭？ 我习惯了。 你习惯我受得了吗？ 这不有共鸣吗？ 行了吧，你就说这姓怎么来的。 你想问问吗？ 对， 告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当我们的人类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在那个阶段，我们的祖先。 你又来劲儿了，再这么说话我揍你啊。 那老曹说，过去原始社会没有语言，没有文字，当然就不存在姓氏问题。 对， 对不对？ 那我给你写封信呢？ 没有文字怎么能写信呢？ 哎呦，对呀，只好打电话了。打电话也不对。 有电话吗？那时候 没语言 了。会说话吗？ 不会说话呢，咱俩要见面打个招呼怎么办？ 打招呼很简单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吧，你呀正在那边刀毛呢。 对了，你才刀毛呢，怎么说话这是？ 对了，你那时候没长毛了。 那时候根本没我。 没你，你不是打比方吗？不是比方 打比方，你不会说我这儿捋胡子呢。 对了，这好比你那儿正捋胡子呢， 胡子长后边啊。 怎么办呢？你反正你忙着呢你正忙着呢。我看你了我得喊你啊。 对啊， 我喊你什么呀？ 喊我老于过来。 会说话吗？ 对，不会说话。 不会说话呀，不说话也得叫你啊。 那怎么？ 那很简单嘛我一看这谁呀这叫你呢。 我就叫你先等等，你说说这什么意思？ 我叫你啊一块儿喝啤酒去。 那时候有啤酒吗？ 叫您河边喝水去。 那是溜肉段啊，吃咸了。 有溜肉段吗？ 你那都有啤酒了还不许我有溜肉段？ 这就是那个阶段最简单的语言。 那你说这姓是什么？ 还没明白，刚才我叫你什么来着？ 叫我欧来着。 孩子的从这儿开始不论谁一喊欧你就知道叫你呢。比如说一群猴正要吃饭老猴一看，老猴一看怎么于世德没来老猴问了， 问什么？这又怎么回事？ 老猴说那于世德哪儿去了？ 往哪儿去了？ 小猴说了 这有什么意思？ 说于世德呀树杈上翻跟头的。 我吃饱了撑的， 这样一来二去叫长了，你就姓欧了。 你活动活动去吧。胡批呀，你当我真不懂呢？ 你明白吗？ 咱学过社会发展史这个语言呢是从人类的各项劳动当中创造的。 对， 从原始社会到母系社会、父系社会，一直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逐渐形成了语言和文字，也就有了姓氏。你干嘛？你唬谁呢？ 行，没想到这老头有点学问。其实咱们两个说的那个一个意思我刚才打那比方就是为了简单一点。 没你那么简单的。什么欧啊，一来二去我就姓欧了。你打听有姓欧的没有？ 别着急，我是说这个姓名啊，这里很有学问这个姓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是 你看在解放以后在党的教育下我们的人民觉悟在不断的提高，起名字很讲究我举几位大家比较熟悉的相声演员的名字，咱们分析都很好听咱们有个高英培。 对， 英培在党的英明培养下茁壮成长大家喜欢他。 对， 英培姜昆昆乾坤昆仑，胸怀坦荡好听。圣洁， 施圣洁， 施圣洁比他们都好听。 怎么？ 胜过豪杰。 嚯， 好听。 我这也不错。 你 于世德， 你这就差点了。 怎么了？ 您这岁数局限在这儿旧社会起的名字带有封建迷信的色彩。世德世代积德呀改了吧。 改吧， 缺德吧。 我没那么改的，我这么凑合着吧。 你看现在女同志这个名字起的就更好听了。 叫什么呀？ 女同志随着时代的发展起名字很浪漫叫什么？丽丽。 好听 啊。佳佳 我那小姑呢？ 微微。平平。 嘿， 玲玲。曼